寂寞的语气，告诉不眠的雨，是否放弃日夜最深风的冬季，心事不停累积，变成脸颊的泪滴， 笑容

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生活如此乏味，生命像花一样。